看这个，第一页来这个八幅。好，来，我们就两个吧。我们两个左右来念，一人念一个，一人念一个幅。好，来，我们来看一个眼睛，来，我们还是继续看这个灵魂之旅哦， The Journey of Soul。 我们上个主日我们看的第一部分，我们接下来需要看这个。我先看一个语境来，来，请打到马太福音17章。马太福音17章15-20节。好，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7, 15 to 20, 15-20节。好吗？我让弟兄念单节，姐妹念双节，可以吗？15节开始来，一二念。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 16来。 请在荆棘下栽过他们，请在荆棘下栽过我们，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识他们。 这样你把那好树都结好果子，而 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好，我们今天看这个旅游啊，不是旅游，灵魂之旅 ，The Journey of Soul。在天国八幅里面，我们上个主日开始的第一个之旅，现在我们看这个它的语境来。我特别要提到这个有关果子。在这个八幅里面呢，我们可以从这果子里面看一件事情。从马太福音7章15-20节里面，他有讲什么果子？ 好的， 有两种树对吗？一种好树，坏树。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两种树。Good and bad. 好书借好果子，坏书借坏果子，这个好的这个坏的。好，你注意一下看，十八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十八节，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看见吗？好，好树只能够结好果子，坏树只能够结坏果子，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Children, do you understand? Good trees cannot bear fig, the fig one, the bad one.Okay, the fruit and the tree are all together. So, 树跟果子是连在一起。这里给我们第一个结论：这个树呢，跟果子呢是有关系的，是直接关系，直接关系。English, okay, you can write English. Okay, 直接的关系。然后我们看第二个，这里从经文里面我们理到明确一点：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圣经怎么说？ 砍下十九节， 这个是十九节，把它砍下来，砍下来结果怎么样？ 丢在火里。 那这个呢？如果是一般，这个是这四本福音书，如果常常提到在黑暗里叫哀哭切齿，然后再丢在火里，那这个是形容什么？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God. Eternal separation 跟神永远隔开，这个是直到 Judge. Eternal justice 永恒的审判。这个就是永恒审判 Eternal judgment 丢在火里。所以这个呢，如果是说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把它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他说凭果子就能够认出他们的，就凭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第三 ，fruit is for discernment， 分辨出来。可以把它们分辨出来。第一个我们可以看第一个要点呢，这个你们下次可以写。First, tree and fruit state is this a direct relationship, and this talking about internal judgment, and talking about using the fruit as a means for to discern, 分辨。好，最后一点。这三点里面，我们可以学到。现在耶稣基督这里是提到结果子还是不结果子？ 结果子还是不结果子？ 从十五节直到二十节，十五节到二十节，这里给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结果子还是不结果子？ 结果子。 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可以结果子，这很清楚，只是说我们要分辨到底哪一种是好的果子 good fruit， 哪一种是坏的果子 bad fruit。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结果子，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可以结果，小孩也可以，大人也可以，老人也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结果子。 每个人都可以接果子，肯定是可以接，接果子，只是说要好的还是坏的，那个就要回到那个生命的那颗源头。这生命的源头，这里圣经讲的是什么？这个树，我们这个人，这个树 ，source， it's come back to the source that is a tree。所以，好树只能够结好果子，坏树只能够结坏果子，不能够 across the other way around。神会看得很清楚，明白吗？有这个生命就能够结出这果子来，没有这个生命就结不出果子来。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结那种 fake fruit， 假的。但是对谁来看，神会知道这个是假的吗？肯定，人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不是人要去断定的，因为这是什么？这里经文讲得很清楚，丢在火里的那个谁做工作？神做工作。人没有办法把人丢在火里呢，人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把人丢在火里面，人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把人那果子该树砍下来，这不是人做的工作，这是神做的工作。所以时间到，神自己把它分出来。这个是讲到一个审判。好，我们回到来，因为今天谈到八福，接下去谈这个是灵魂之旅。The journey of soul， 这个灵魂之旅 ，journey of soul， 明白吗？好，你那个查，好了，我们看下去，这个我可以擦掉。上次我们看的第一个，信心的起步，还记得吗？那这里有多少个福啊？ 四部曲， 我们说这灵魂之旅是四部曲，那第一个地步了啊，这个 first step one， 三个， 福 number one two three， 那这个就是一个是poor in spirit， 哀痛， 第二个是 those who mourn， 哀痛。 还有第三一个是 meek， 第二第三个福。好，还记得为什么这个是第一步吗？信心的起步。灵魂之旅分四个 four stages， 灵魂的四部曲 four stage， 这个是 first stage， the beginning of the faith。好，还记得上个礼拜给你们听到福音吗？有听到福音吗？谈到这个福音，好。当人听见福音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发生是什么？被光照，看见他自己的罪。然后他第二个是什么？看见他自己是破产，灵性，他跟神是隔开，所以他会为他自己的罪哀伤。然后呢，他会谦卑下来。好，这个其实是有圣经的依据。我很快就过一遍，我们看路加福音来。Luke 15章，路加十五章来，17到19节。好，你们打开路加福音15章17到19节。好，15章17到19节哦。好，这个大家很熟悉，这有关什么？ 浪子 回头的事情。 好，来，我们看十五章十七节，来，十七节，他醒悟过来，知道这个浪子哦，就说：“我父亲有多少制度故宫吗？故宫，临时有 粮食， 粮食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好，你们看英文的求人。How many of my father's hired servants have more than enough bread? But I perish here with hunger. I perish here with hunger. 粮食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好，关键来，这个就是 But I perish here with hunger. 这中文翻译呢有点困难，它其实没有用到它原有那个字，就是那个 word perish。Perish 的意思就是 灭亡。 对，来，我这个，这个很重要。来，我们看到 ，I perish here with hunger。这个是 verse 17。I perish here with hunger。这个 perish。的原意是 utterly， 就是 write down， please， utterly destroy， 彻底毁灭。这个 perish 的意思是彻底毁灭，所以他这里讲说 I perish here with hunger， 这英文翻译的比较准确，他中文就说我在这里饿死吗？啊，我在这里饿死吗？还不够完全的来个表达他原文的意思，明白吗？因为这个饿死，这个不是饿死，这个是指灭亡，清楚吗？好，所以这个 perish mean utterly destroy， 是完全彻底毁灭毁坏，就没有人没有要救了。所以这个呢是什么？这个是福音光照一个人的心。当福音光照人心的第一步，他会看见I am poor in spirit. Amen. 当福音照在个人的心的时候，他会看见原来他是灵性破产的人。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八福不是指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塑造？我讲了好多遍，一个基督徒有了圣灵，为什么会灵性破产？只有没有信主的人，他会一定要看见福音起步，一个人转过来，他回到神的面前，他必须要知道自己得罪神。所以 poor in spirit 就是Poverty in spirit， 灵性破产，心灵贫穷。他这个就是的意思。I perish here with hunger， 看见吗？这第一个，第一个福。好，第二个福来。哀恸的人有福了。哀恸是什么？指向他为他自己的罪忧伤。好，你看这个浪子，接下去。我要起来，我要到父亲那里去，对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什么字出现？ 罪。 罪。他会为他自己所做的一切，很痛恨他自己为什么犯了这么多罪。一个人必须要知罪。A person has to mourn for their own sins。他在神面前，他会知道他自己得罪神。所以这一个的浪子就开始醒，他醒悟过来，他第二个福就是他领受的就是 mourning spirit， 他为他自己最哀伤。所以圣经讲说这种人是有福的。He's crying, he's sad for what he has done。所以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明白吗？好，来第三。这个是 I have sins against， 这是在十八节哦，十八节 I have sins against。那第三个呢 ，meekness。我再给你们这个起步的大意哦，以后我们进入每一个福来到查考。之后第三个是 meekness。meekness 很简短的来说，不是简单说就是 humble 谦卑。谦卑，谦卑。好，那你就告诉我了哈。 第三个福出现在这一个人听到福音过后，他回转他的那个果子在哪里？我们今天谈果子嘛，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他那个果子在哪里？ 把我当 在生命，然后他讲什么？他怎么证明他的生命有这个果子出来？ 不配。 对，他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看见吗？I am no longer worthy to be called your son。 那个是什么？谦卑。一个人他如果知道说这个就告诉什么，他已经是完全看透他自己的生命，他没有义。 There is nothing good in him。 So I don't deserve anything from God。 我不配的领受神这个救恩。这个是圣灵呼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正确的福音？福音像光照到了黑暗的人，他一开始醒悟过来，他看到他灵性空的破产，他什么都没有。 I'm perished， 主不救我我就灭亡，这种的地步。然后看见他为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他哀伤，他得罪神，然后他谦卑下来。一个基督徒信主过后，他越来越知道这切都是神给我的，问你什么？是越来越知道，这个是个起步啊，这个是信心的起步啊。所以第三个 I am no longer worthy to be called your son。 好，要了解什么是谦卑吗？要知道什么是谦卑的定义吗？这种就是叫谦卑。有一句话，我有一个弟兄以前很多年前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讲那时候我说徐弟兄你知道吗，以卑为傲，你听过这句话吗？有些人会把那种谦卑，他以为自己很谦卑，其实是他的骄傲啊，这也是很可怕的，这种是另外一种假的谦卑。好， I am no longer worthy to be called your son。所以这种的起步，如果他这个人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起点，他接下来的日子，他信主的过程当中，他会越来越觉得他每一次领受的都是神给他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讲一句话，我今日成为何等人都是恩典。有些人信主越信的话呢，他认为我今日成为何等人都是我的能力可以做到的，神有帮我， But I still have something good in me。所以这个是信心起步。好，我讲完我的来第二步来 Stage 2。 好，灵魂之旅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 The Progress of Faith。第二是信心的进展 ，the progress of faith。好，这个是哪一个福？这个就是来到这个福 number four， 第四个福。第四个福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Okay， second stage children， the first stage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faith。The second stage is the progress of the faith. The progress of faith. Okay, this is referring to beatitude number four. Four. Hunger and thirst. Hunger and thirst. 好，助理先生，我大概给你们一个大意，以后再进入这个八福再详细的讲解。这个用的词很特别，它这里用了，你看哦，中文呢就用饥跟渴，饥就是饥饿，渴就是干渴，就是 hunger and thirst， hunger and thirst， hunger 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by hunger？ Needy or desire earnestly， Thirst means needing, desire, earnestly. 同样的一个意思 ，hunger and thirst 这两个都是指向我看到我自己有很大的需要，我这个渴望，这个 desire earnestly 是解释为一个 intense desire。Intense desire 中文是强烈的欲望，强烈的欲望，它是渴望。它 not only desire, but is a very strong desire, intense desire. Okay.哦，这里哈，其实这两个字哈，耶稣用这两个字 hunger and thirst， 它的重点呢，你们猜一下是 hunger 还是 thirst？ thirst。 为什么呢？Which one more important? Hunger and thirst. Thirst. Which one is the both are important?Actually, I can give you, can you see? Both are referring to the desire earnestly. It means strong desire, intense desire. But when this is put these two words put together, it tells a message. It gives us a message. No water. No water, just be a little difficult. Okay, 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the time when Jesus was talking to someone.撒玛利亚妇人不是在讲这个吗？不是会讲话。 门徒和会众。 会众在什么地点呢？ 山上。 山上。这班人是什么人？ 信徒。 信徒。 我们不知道是信徒不信徒啦、啊。我们知道他是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好。啊，回到其他 location 了哈。那个什么地方？ 巴夫山。 旷野。 旷野，沙漠地带。中东人可以没有食物，但是不能没有水，因为很热。炎热的国家，他们主要的当然食物重要，但是水很重要，水很重要。因为干旱的地带，你没有水不行。我让你们回去查考一下，查考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次他们争吵的是水还是食物？ 水。 所以你知道他们的？他们两个都重要，食物也重要，水也重要。但是 which one is more needed， 你特别需要的水，水。所以这里呢，他用这个，他们一听到这个特哦，我就知道那种的渴望起来，因为他们一向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一个 culture。但是耶稣为了要加强这个 desire， 这个这样的一个欲望，这个 desire 这个渴望，他用这个 hunger 加在一起。你明白吗？所以这个 hunger 出来的意思是要加强这个特，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需要，这个是一个渴望。所以这里圣经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啊？这个 means 重要 more VIP very important point。啊，以前我教以前牧师教课的时候，不常跟学生讲，这个是 VIP 考试会出啊。他们叫做 very important point， OK， very important point。好，这个我是说，他要加强这个特色，他要用一个 hunger， 他们就 get 到这个 message， 因为他 emphasize， 他去强调了这个是个渴望，所以这个渴望你看一下 ，hunger and thirst for what？ Righteousness 啊，这个是个很大的课题了。以后我进入这方面再跟你们谈。因为呢 ，righteousness 义呢，在马太福音，马太这个作者他写下的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的教义 ，is a deep doctrine， is a big doctrine。所以我们要看这饥渴慕义，他这个渴望，第一步你有了，神在这个人的第二步呢做什么？他会把这个渴望的 desire 给他。这渴望是渴望这个义，暂时里面想说，他不是渴望爱世界，不是渴望罪，不是渴望他自己，不是这三件，不是这三大事情。Not 这个也是 VIP 啊，求人。Not desire for the world, not the sin, not self。 基督徒一个进入第二部分，他的渴望是对罪、对世界、对己是越来越减少，但是他对神跟对义是越来越增加的，明白吗？这个是他的旅程，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很小心去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不要看别人。我信主了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我对世界、我对罪、我对自己是越来越强吗？还是我对神跟属于神的事情越来越强？我自己要去评估一下了哈。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今天身上我这棵树，我结什么果子出来？我一定结果子的。我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我就要去想啊。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好，来，这个是第二步。我今天一定要把这四步讲完哈。下个月我们进入另外一方面。好，第三来。好 ，stage number three。第三 ，the。Children, write down, please. The perfection of faith. 这个是我这个很难翻译哈，你们可以大概信心的完善。The perfection of faith. 那我用一个神学词句来解释这个 perfection 呢，这个是个 ongoing. 这是一个持续，持续会发生。这个 ongoing 是一个持续会发生的事情。ongoing， 完信心的完善，持续会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持续会发生的事情呢，这里呢，提到说，这 perfection 可以解释为这个成圣之路。Sanctification 有了这个起步，然后进入这个 thirst and hunger for righteousness， 他的生命呢会进入这个神会不断的去做成这个 sanctification 的工作，成圣的这个工作，所以他会持续一直发生，直到这个人上帝把他接走，所以这成圣之路，所以这个呢是指向哪一个的福 number five, six, and seven。 你看这个这三个福，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清信的人有福了，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其实当我每一次给你们看这三个，下次以后给你们再解每一个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三个吧，这三个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他主要是对付人的那个己，那个罪，那个己，那个肉体。神要去做这个工作，那个孝就包括我们的罪，我们的己。所以我们你们说怜悯人有福了，因为他没过怜悯我们，只是要带过去，但是它含义是什么？所以这个五六七是属于第三个的。好，时间不多哈，我们就看完最后一个。好，来最后一个。Stage four, you are right.The journey of soul 的第四个阶段 The persecution of faith 这个信心所遭受的迫害The persecution of faith， 信心所遭受的迫害。给、okay， 神有一个属性，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神有一个属性，神会去试验一个人。 在创世纪一个很清楚的证就是神试验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上吗？那为什么神要这种神坏心肠吗？就是神知不知道这个人是真还是假的？知道。神为什么要试验？要给我们知道，要给我们知道我们是多真还是多假啊！神就要让我们知道，为了神要让我们知道。同样的，在以色列人在啊《生命记》，上帝说：“我要试验他们，看他们肯不肯守我的诫命。”不是神不知道，神知道。神要我们知道，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多真多假？所以神要用这些困难临到基督徒，来破坏。我要给你看见我的信，我的这你这个信心，这个 faith 是真的 true， or fake 是假的。所以神不断来试验，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神试验我们生命？我有经历，很不简单。你会知道，其实神在试验考验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神会把这个事情摆在我面前，你选择了哈。你要 A 还是要 B 就选了哈，就看出我们的内心我们在想什么。所以呢，怎么说都好呢，有时候我们自己经过一些路程，我们大概知道我是好树还是我是坏树，还是我是靠近好树，还是我是接近坏树，还是没有，还有第三种树吗？没有，没有第三种树，只有好树跟坏树。神就要遭受这个迫害，所以这个是哪一个福？第八个福。为什么神要？所以这个才一个 complete sojourn。所以看到这神耶稣怎么安排，一个人的灵魂要经过四个阶段。所以最后，神给我们一句话：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 救，那个才是真正的好树，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徒，以后就进入神的国里面。阿们。好，这个就是旅途 四个步骤，四步曲。盼望你们记记得 The last step is the persecution of faith。 好，但我下次我们进入其他的我们再看。好，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